每年的春天这个地方、汉中盆地和浅山丘陵的百万亩， 哎呀妈呀， 天哪，油菜花盛开，把汉中装扮成一个巨大的山水盆景。 是，你说这真是啊，就是自从油菜花火了，我觉得真的带动了好多的产业， 香挂地。 对呀、你看以前都是油菜，然后可以吃，然后菜籽可以榨油、也就这点出口了、结果油菜花，我觉得它盈利的是这个比这俩加起来 多 了，对吧、 是吧，它赢的是人气，是吧？ 对呀、所以说这一个油菜是瑰宝啊， 瑰 大自然的馈赠、是从这个它的花一直到它本身，真的榨的一点都不剩。 是的是的、物尽其能 啊，对，你得物尽其用嘛。 对对， 油菜的一生多么的奉献，是不 是、 是 是是、回到2009年的时候， 好， 怎么了呢？ 2009年啊，由人民网旅游频道主办了一个中国最美油菜花海评选活动，当中素有小江南之美誉的汉中是艳压群芳， 难得万了， 成为中国最美油菜花海。 这一下几年过去了、现在2018年了，9年过去了、是不是还在这个食物链的最顶端，不得而知 啊，是因为各地有各地的美，都不一样， 还是很漂亮的、这个交通呢，汉中有两个客运站，高速客运站和汉运司站，乘飞机到西安之后呢，可以直接乘机场的那个巴士啊到汉中，4个小时就到、沿途还有秦岭和陕南的景色， 哎，很棒哦！ 看看啊， 对，汉中的气候温润，最好是带上雨具， 不要忘记啊。 对， 这个地方咱们听的也不少了， 这个地方也不少，很美啊。 罗平 、在云南，那它的最佳花期是每年的2月下旬到4月上旬，黄金时段是3月中下旬， 哎。 快了，这个时候正好啊， 对， 现在准备还来得及， 3月中旬， 然后中下旬你就可以去看了。 我老觉得云南省这个地方啊，太适合人去生活，万物都可以在那边待着，好好的啊，就希望呢旅游业呢就是好一点，绿色更环保一点哈、我们人心也好一点哈。云南省罗平县独特的气候造就了罗平独特的生态农业，每年的2到3月给农民们累的呀、给农民伯伯们连片的20万亩油菜花在的罗平坝的静香木 坝子， 我读的还是坝子 啊，坝子，对，坝子，坝子， 坝子， 坝子， 流金溢彩，延绵数十里，好似金浪滔滔的海洋。凡是驻足在这个最大的天然油菜花海，无不感叹：哎呀， 六，哎呀， 哎呀，哎，这和罗， 到底是啥？ 就是啊 ，amazing 的意思 啊。 罗平是金玉满堂之乡， 大气 堂吧。 好，可以了，可以了， 电影来了， 对， 现在电影来了。 登高远眺，可以看到花海中的玉带湖、腊山湖、湾子湖，像三面银光闪亮的镜子， 漂亮， 衬托着山色清翠的白腊山。游在花海里，村落点点，寨子齐步，此起彼伏的喀斯特锥形山点缀花海当中，犹如人间仙境，构成绝妙的图画。 漂亮， 牛街石岩溶洼地是喀斯特岩溶当中的一种典型地貌，呈现出别致的千秋田的田园风光。 说得好啊，大家可以想象哈， 是 时间回到16年之前， 哎呀妈呀， 我们才多小。哎呀，好小， 两岁。对， 万亩油菜花海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授予了世界最大的自然天成花园称号。那天呢，也是闲得无聊，看了一下那个《快乐大本营》 啊， 这个节目还活着呢， 还活着呢， 厉害了啊！这些主持人都捧红了， 20多年了， 他们呢在现场呢创造了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是好多人站在一块儿，在规定时间内。开掌 啊， 就是非常无聊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啊， 打破了， 什么世界纪录都有，我跟你说， 是的是，只要新城就好哈。2004年的4月，紧跟着2年之后，景区被国家旅游局评为首批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一年之后，2005年，罗平金鸡峰林被中国地理学会评为中国最美的峰林。 然后呢，去看看交通啊，去罗平坐火车和汽车是比较方便的。最佳观赏是金鸡峰丛、牛街乡、十万大山。 说完了云南的罗平，咱们去湖北荆门看一看。 荆门呢、 哇，那种感觉出来了。 对，你看这个湖北荆门一定就是有历史嘛，厚重 厚重。 这个最佳的花期是3月中旬到4月中旬，时间还挺长的。 是。

占满了笑容，是多好的一件事情、嗯、这个笑容是发自内心真诚的最好了啊、嗯、希望各位在2018年的春天来临之际就一个季度啊，这个春天还特春天也不长，转眼就夏天、 啊、哎呦，尤其是北京的春天， 对，太短了， 其实北京春天也很好， 太短了、哦、转瞬即逝，希望大家在北京在全中国看到美丽的春色、嗯、 好， 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明天再见喽， 好，拜拜。 我们手拉手也